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37集，黄四。沈泽川沉吟不语。 他若是想要学生，大可以从正经人家里挑，太学里有的是人想要拜他为师，但他却这样教从青楼买回来的男孩。这些人即便真的学出了什么名堂，因为贱籍也入不了仕，于他而言有什么好处？除非他是打算养出一批府中清客。 薛修卓。 沈德山似是游离在外，他听着萧迟野的话，迅速整理着思绪。 他如果想养清客，还有更好的人选。你我先前都漏掉了一点，薛修卓与西红轩交好，他要一批青楼厨儿，藕花楼给不起吗？可他却专门花银子在香云坊买，说明他根本就是冲着其中某个人去的。 沈泽川脑海里画面飞闪，他虽然没有丁桃那样过目不忘的本事，却在过去与人交往中极力把每件事情每句话都放在心里反复琢磨，他记得住，他不会忘记任何细节。 只要流着李氏的血，就是黄色。 齐太傅的话犹如惊雷，劈开了沈德川此刻的浑噩。他想到这句话，又想到了更多。他陡然跪直了身，袖子翻乱了小鸡上的纸页。 先帝。 沈德川握住了萧迟爷的手臂，声音逐渐稳了下去。 先帝在位八年有余，臣科不遇，子嗣凋零，只有魏嫔怀有身孕。南陵猎场时花氏谋反，那夜花四千有胆子动手，凭的正是魏嫔腹中的孩子。可那夜之后我们回都，魏嫔已经被人投了井。我最初疑心是你，后来又疑心是海良一派的老臣，他们为了彻底断绝世家吃饷，让李建恒顺利登基，所以先下手为强，杀掉了魏嫔。但是如今想来，其中也有不对之处。即便魏嫔怀有身孕，也不知男女，更无法与已经拥有了李北之称的李建恒较量。杀掉魏嫔，对于海良仪才是多此一举。我再往前推，贤德帝以前，光成帝在位，东宫太子因为谋逆案自刎昭罪寺。当时皇孙尚在襁褓之中，他若是没死，今年应该26岁了。然而此案是纪雷与沈巍一起办理的，纪雷当时为了投靠潘如贵以示忠心，必然不敢马虎大意，更不可能留下这样大的祸患。那么这世间还能够被称为皇嗣的人，就只有…… 萧迟也反握住沈泽川冰凉的手，沉声接道， 最大的18岁，最小的14岁。若真是皇嗣，能对得上时间的只有光成帝。永仪年间东宫被屠，而后近十年的时间里，宫中没有嫔妃能够在太后的眼皮子底下生出皇嗣。光成帝当时虽已患病，却还不至于羸弱，他摆脱不掉花家掣肘，就只能在宫外想办法。 藕花楼底下被挖空田缸一事，除了我，只有薛修卓知道。坍塌案是想杀掉李建恒，我一直想不通的就是这里。如今假设他真的握这个皇嗣，那么一切都能理通了。他杀掉了魏嫔，接着他想杀掉李建恒。 沈泽川的隐秘的不安越来越清晰，萧迟爷也被这突如其来的猜想震慑到了。 若真是如此，那么皇嗣就在那批人中。 两个人面对面，沈泽川压下声音， 这个皇嗣 不能留。 萧迟也捏住沈泽川的下巴，拉近距离，目光深沉， 兰州，这些人一个都不能留。 他讲得不快，杀意仿佛是埋在这深沉之下的汹涌波涛，他们在这一瞬间都想到了许多。皇嗣意味着什么？ 意味着现有的一切都将变成被动，手握皇嗣的世家会轻易被击败吗？想一想垂帘听政20年之久的太后，被把控的李氏只能成为傀儡，豪门党派势必会再度兴起，海良仪也将再次被打入下风。门外突然响起了叩门声，打破了两个人凝重的气氛。 说， 乔天涯带着微妙的催促， 主子，连夜追赶西单的人回来了。 沈泽川当即起身，拢离开门。乔天涯闪身让出路。沈泽川看着院中单膝跪着的葛青青，下了台阶。 怎么了， 大人？ 葛青青抬头，喉尖声色。 西单打开了西家的钱库，里面早已被人搬空了。 庭院里的枝叶簌簌而响，猛偏头逆视着葛青青，月辉抹白了地面，犹如铺着层厚重的寒霜。在一片死寂中，沈泽川半回首，对萧迟也说：“ 二郎，我们被他耍得团团转呢。” 他语调轻柔，让一院子的禁卫尽数埋低了头。清风徐来，凉夜生寒，萧迟也恃才的杀意都让这一声二郎驱散了八分。他沉默半晌，在凉爽里平复了心绪。沈泽川再看回葛青青，面上没有半分慌张。 想要运转这么多的白银，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做到的事情。他办得再干净，也不能瞒天过海。今夜就召集人手出城，先去秦州，沿途细细打听，把近两年决心往东北的大货买卖都记录起来，让人复呈给我。 葛青青收到消息后一直忧心忡忡，但见沈泽川谈笑自若，不禁心下稍松，也稳住了情绪。 陈阳， 萧迟也肩头挂着袍子，示意道：“ 先带他们去去都会同馆，悬挂中等马匹的牌子，配给缉拿江洋大盗的公文，就说大盗流窜绝西，禁军不便出都追拿，便委托给了锦衣卫。明早我亲自去趟兵部和刑部做个呈报。” 城门已闭，不能随意出都。锦衣卫又涉及稽查逮捕的重任，平时出都外勤都要先禀报刑部和督察院，然后等候批复。萧迟也这是给了葛青青带人出都的理由，免了刑部的后续责问。葛青青得令立刻就走，陈阳披衣带路，两个人先行出了宅子。沈泽川穿的单薄，萧迟也把人牵回来，带进门时看他还在沉思，便说：“ 先生的事情和薛修卓也脱不开关系，但他既然肯把人转移走，就说明先生对他而言还有用处，他就不会贸然对先生痛下杀手。薛府里藏的事情太多，我得想个理由从皇上那里讨一份搜捕特令。 想要出动禁军，必须得是证据确凿的大案，现如今的试探还是要靠锦衣卫。” 沈泽川没有坐回原位，他见天色不早，便知道今夜又难休息，于是倒了杯艳茶，却只含了一口，剩余的都给了萧迟也。萧迟也喝完了。 薛修卓事事谨慎，平常外官归都孝敬的兵敬他也一概不收。他任职都给侍中期间，在督察院言官眼里最干净，甚少受人弹劾，所以就算是锦衣卫恐怕也难以找到理由去查他。 大张旗鼓的查就会打草惊蛇。 沈泽川把玩着茶杯，在苦味里思量着。 他在明处，我们在暗处，薛修一直不齐，只要藏好了，我们就仍旧是进宫的那一方。宫外的事皆好说，但是宫内事却要更加留心。他既然已经对皇上起了杀心，又有慕如风泉姐弟俩相助，对皇上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，让人不得不防。 萧迟也想了一会儿， 风泉不是才成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吗？凭他的资历，必定会受内外朝一起责难。福满顶在他下边摩拳擦掌，海良仪又厌恶宦官， 风泉如今担任的掌印可比不了潘如贵时期的权势，让他内外受困，自顾不暇，他就没有余力再替薛修卓办事。 稳住皇上也是关键，皇嗣一事不能传出风声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